10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0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哈拉和林寒宫大殿内，阿里不哥端坐在寒座上，阶下列有数十位大员。班都大声宣布道： 文武百官向大汗跪拜。 众人是按次序跪下齐呼大汗万福。阿里不哥说： 各位，忽必烈在开平称汗，取什么年号叫中统，他是离祖宗之法越来越遥远了。我以大蒙古汗国真正大汗的名义号令天下，各尽职守，不得有误。 众人齐声道： 遵大汗旨。 阿里不哥称大汗的消息传到了开平，忽必烈众位大臣纷纷议论。 刘秉忠奏道：大汗，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，一个国家不能有二主啊。 大汗尽快发檄文，令四大王取消汗号，前来开平谢罪才是。姚叔也说： 是啊，500年来，中原几个皇朝并立，连年互相征伐，战火连连，百姓是不堪其苦。 大蒙古汗国历经几十年苦战，灭西夏、高昌、金、大理，安抚吐蕃，一统江山在即。结果，汗国内出现两个大汗，必将南北分裂，摇动汗国根本，又祸及天下，引起新的战乱。大汗明断，此事绝不可容忍呐。史天则说： 我从河南北归时，发现阿兰达尔、刘太平、浑都海等人已经以新大汗的名义发布号令扩军备战，再这样下去，韩国必乱不可。忽必烈命令道：各地行省官员严密监视各地动静，巴特尔、乌梁河台严加节制各地兵马，煽动者立刻剿灭。 南宋皇宫里，李宗赵云坐在龙椅上，侧下站着左丞相文天祥，右丞相贾似道。赵云说： 贾爱卿到鄂州督军击退蒙古军队，功不可没，朕赏白银5000两，玉如意一对。 贾似道谢主隆恩。文天祥奏道： 禀报皇上，蒙古汗国换了新主，而且是一国二主。 贾似道也说： 千真万确，蒙哥汗在钓鱼城下商末以后，其弟忽必烈败走鄂州后，匆匆到滦州开平府抢先宣布登大汗位，其四弟 蒙古人称之为手造的阿里布哥，在原韩城哈拉和林称韩。二人现在厉兵秣马，整军备战，要一决胜负了。文天祥说，圣上，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，我们正好利用他们兄弟相战，无暇难顾之机，起兵过江，收复失地呀。贾似道闻听慌忙道，圣上，文大人所言差矣，他们互相动兵戈之时，正是我们坐山观虎斗之时，两虎相争，两败俱伤，到那时蒙古韩国四分五裂，国运衰弱之时，我们才可出兵一一攻破，可以收复黄河以南大片领土，重振国威，现在出兵万万不可呀。臣倒有一计，借刀杀人。山东李坦原是反金义军李全之子，蒙古灭金后投降蒙古，被封为汉室侯，领山东汉军万户。李坦颇有民族气节，一直对蒙古貌合神离，一为两端。我们如果以重金和高官厚禄收买他，让他趁忽必烈北伐齐地时从侧后进攻，则必灭忽必烈。赵云就问，怎么去找这个人？贾似道说，金卫灭时，李坦曾想求得朝廷支持共同抗金，来过临安，有一面之交。臣修书一封，派人到山东济州找李坦，估计大事可成啊。赵云说，贾爱卿，此行事关重大，如果李坦真的起兵攻打蒙古军，除却我心腹大患，真乃天赐良机啊。说动李坦不容易，爱卿不自辛苦，就出使山东一趟吧。贾似道只得遵旨。阿里不哥坐在宫中，六神无主，问南面可有消息，玉龙说，还没有。阿兰达尔答道，大汗，我们不能等他们来宰杀我们，我们应起兵讨伐不臣之罪才是啊。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大汗一声号令，全都动起来。阿里不哥又说，法西各地严加防范。海云法师在燕京圆寂了。刘秉忠慌忙报知忽必烈。忽必烈说，快设灵位，我要祭拜他。开平寒宫佛殿之内设了海云法师的灵位，灵桌上放着果品，点着香。忽必烈站在案前，点了香，插在香炉之中，低下头说，大法师，自小我受您佛理教诲，您还救过我一命，您佛理造诣，善济天下，惠我雄心，您圆寂了，到燕京之日，我在您的圆寂地建海云禅寺，永表纪念。忽必烈回到韩宫，刘秉忠又给他领来了少林寺长老福玉。忽必烈问，海云法师临终前说什么没有？福玉说，他给大汗留了四句话。海云法师说，请转告大汗，佛理无穷，教派各异，择善而从，从善而终。忽必烈沉思不语。福玉又说，道教全真宗教主 李志常霸占我宗37处寺院，拒不交还。我宗僧徒无处安身，流落各地，其状极惨。邱大罕主持公道，返还我宗寺院。忽必烈问刘秉忠，刘秉忠答道：道教全真教宗师，就是随祖汗西征的丘处机大使，深得祖汗的赏识，随侍左右好几年。因为这一层关系，全真教一时兴盛起来。然而，他的后辈有些人便利用这受大汗器重的便利，做一些不合道规之事。李志常霸占少林寺院的事情，就是这么来的。忽必烈说：佛道都是教，都是以善惠人，没有高下尊卑之分，为何要霸占人家的寺院呢？刘先生，由你处理这件事情，必要时，你把李志常叫来见我。福玉谢恩退出，刘秉忠恳切地说：大汗，现在各地设问，两个大汗的敕令到底执行谁的？政出两门，各地官吏将军们无所适从，再这样下去，天下必大乱呐！大汗赶紧发檄天下，宣布哈拉和林属非法，一切政令军令盖由开平为准，并起大军招讨哈兰和林，否则一统天下的大汗国将要四分五裂。大汗苦心孤诣这些年，究竟为了什么？若不及时起兵招讨，这些年的心血将付之东流啊！姚叔也在一旁劝谏。忽必烈沉思片刻说：你们两个都是丞相，百官之首，你们和巴特尔、兀良合台商量进兵之策。万安殿内，忽必烈召集群臣说：姚先生，你的讨逆檄文立刻以五马急速发往韩国各路州府县，一切以我的敕令为准，违令者斩。封巴特尔为讨逆军元帅，兀良合台为副，明日发兵哈拉和林。巴特尔、兀良合台领命而去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山东李坦府城，人来车往，接踵摩肩，道路两旁是店铺林立。贾似道装扮成商贩的模样，领着三个跟班走在人流之中。李坦接过信，起封读道：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求见李大人。李坦大吃一惊，腾地站起来，对儿子李林说：去把门口的四个商人速速请到前厅敬茶。李坦府的前厅，贾似道与三个随从坐在椅子上喝着茶。贾似道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突然神色紧张起来，拿杯子的手在颤抖，茶杯掉落在地，摔了个粉碎。三个随从腾地站起，一个侍女过来收拾，贾似道假装镇定，一言不发。大堂内，李坦、李林父子二人相谈。李坦说：这抓起来献给大汗太容易了，但是你也知道，父亲我志不在蒙古汗国，狐疑之国不堪开化，必不长久。早年前我反大金时，曾求过南宋得其支援， 于是我见过贾似道。那个时候的他仅仅是殿帅府的将军，这后来居然爬到了丞相的高位，位极人臣了。他不顾个人安危来找我，必定有最要紧之事啊。李林说，不会是火烧眉毛了求您相救的吧？李坦说，无论如何先会会他。你先告诉总管和副将，府内外加强戒备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出，不得走漏消息。李坦、李林二人走到前厅，贾似道慌忙站起施礼，李坦还礼，二人落座。李坦说，你知道我是大蒙古汗国山东宣抚使汉室侯万户长，你两年前在鄂州投降我汗国，今日却来到我府上，胆子不小啊。贾似道说，李大人言之差矣，我在鄂州不是投降，而是讲和，而且你祖原本也是大宋之臣民，我们是同宗同族，当年大人举起反金义旗建立李家军，威震敌胆，犹如月中木，后来不知为何又弃明投暗呢？李坦冷笑道，哼哼哼，当年我正需要你们助一臂之力之时，你们弃而不顾，今天你来是不是有求于我？嗯，那我把你绑缚送给大汗如何？贾似道说，我若顾及个人安危，就不来贵府了。我素知大将军以大义为之，归附蒙古汗国只是权宜之计，而且凭大将军之才区区一宣抚使怎么相配？念大将军的文韬武略，所以在下冒死前来一见。李坦闻听笑道，哈哈哈哈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明白了，你这是要把南宋江山社稷送给我李某了。哈拉和林草原，忽必烈大营之外，忽必烈和儿子真金并肩走着。忽必烈问，我让你跟八思巴学藏文，你学得怎么样了？嗯，还有你的汉诗写得如何了？真金答道，父亲，孩儿学得差不多了，藏文好学，和汉文是一个语系的，傅寒有空时可以看看我做的汉语诗，窦墨先生说我的汉诗可以念给人听了。忽必烈说，多而知夭者，你就是长子，要有长子的样子，我把百官之首右丞相让你做，也要你成为百官表率，一举一动都要慎重，不可轻狂。祖韩有训，欲治身先治心，欲责人先责己。我们现在的韩国更加强大，中原汉人居多数，还有女真人、契丹人、党项人、吐蕃人、大理人、康里人、维吾尔人、钦察人，数不清楚。韩国丞相应该怎么做，你要时刻放在心上。 真金手。是，傅汉，我明白。我尽量多学他们的语言文字，多了解他们的习俗，多多跟他们接触。这时，董文炳走过来说，基督教士艾薛和马薛里吉斯求见。忽必烈笑道，这两个人跑这么远的路来战场干什么？欧罗巴人好奇心就是强，哪儿都想去。走，回屋去。来到大营内，忽必烈说，马薛里吉斯，你祖父当年跟随我祖父多年，他还是个名医，西征时曾给我父亲治过病，而且还会熬香果汁叫舍里巴。马薛里吉斯耸肩道，大汗，记忆好，太好了，你祖父封我祖父为舍里巴赤，专给他熬舍里巴的。忽必烈又问，你们二人在我们韩国传播你们的基督教还顺利吧？艾薛答道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二人想到南方传教，望大汗发个信提供方便，是上帝让我俩来找大汗的。上帝说，找大汗去，他会给你带来福音的。忽必烈笑道，呵呵呵呵，就为这事儿跑到这儿来了，你们俩也真是的。那上帝会说话吗？马薛里吉斯说，上帝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他会说话。忽必烈又笑着问道，那他会说蒙古语吗？马薛里吉斯又说，当然会，他什么话都会说。忽必烈说，看来你们的上帝和我们的长生天是一样的呀。忽必烈命董文炳把刘秉忠叫来，董文炳出去了。忽必烈说，我想设一个管理你们的机构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组织的传教了。这时刘秉忠走进来，忽必烈说，这二位就是基督徒，他们要想到南方传教，想得到我的帮助，我想让他们这样随随便便的到处乱跑，还不如设一个机构把他们管理起来，这样我们心里也有数，他们也有一个依靠。你说说，设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好？刘秉忠想了想说，他们的圣经里有福音章，那我们不如就叫重福司吧，各路可分设教司。忽必烈说，嗯，发檄文免他们的差役课税，就任他们俩为重福司使吧。马薛里吉斯、艾薛二人躬身施礼谢恩。山东梨潭府前殿里，贾似道对梨潭说，大人，不要取笑在下了，在下说这些只是表明大宋国运依然昌盛，蒙古韩国眼下无法动摇大宋，所以劝李大人识时务，与大宋联手抗蒙，实现大人多年心我汉族的夙愿。李坦叹息着说，哎，这谈何容易啊，你们南宋以倾国之兵、倾国之钱财尚且抵不住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，我只以个人之力，这如何跟人家抗衡呢？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-5期，作者巴根。